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好，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4.5 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往期所有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的播出进行当中呢，也是可以找到圈主的，跟我私信，可以通过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今天是国庆七天长假的第一天，在这儿祝大家国庆快乐啊！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国庆七天的第一天有哪些变化，就是新的一个月开始了，给您介绍几个。首先是汽车数据隐私将受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10月1号起实行了。规定汽车数据处理者具有增强行车安全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方可收集指纹、声纹、人脸、心率等生物识别特征的信息。换句话来说，咱们除了要保护这手机方面的隐私，这汽车数据它也是数据，也是隐私，将来也得是在法律框架之下得到应有的保护。再来看歌舞卡拉 OK 啊，不得提供违禁歌曲。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10月1号起实行了。规定歌舞娱乐场所不得使用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卡拉 OK 音乐。这个假期是不是也打算跟家人朋友去 K 一把歌呢？不过据说疫情之下，包括后疫情时代，卡拉 OK 好像发展的不如以前。不过没关系啊，这个团聚啊，总要找一个形式，一旦去的话，还是卡拉 OK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在这儿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违禁歌曲唱不了了。接下来看啊，这个城镇供水价格分类调整，新修订的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10月1号起实行了，将城镇的供水简化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三类。那么居民生活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制度，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的是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这就是进行一个分类调整。我们再来关注关于调整免征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说了10月1号起，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纯电动续时里程将调整为不低于43公里，这也是一个最新的规定。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公告，10月1号起， 船舶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在全国任意靠泊地到港接受审核，而且临时安全管理证书发证时间压缩为一个工作日，这叫船舶审核全国通办，一天就可以办结。刚才介绍的都是全国的新规，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各地方的新规。说北京，北京市快递绿色包装使用与评价规范10月1号起施行了，要求寄递企业对于电商快件的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 90%。 换句话来说，这个就是通过规定来限制过度包装、资源浪费，这也是生态环保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关注上海，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区机动车停放管理规定10月1号起施行了，利用小区原始规划设计停车位之外的区域设置停车位的，不得作为固定停车位出租给特定业主和使用人来使用。换句话来说，这个就得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些可以流动的地方，不能说把这个就划定给固定车位了，那特定的业主，看来这个停车位啊，全国都紧张。继续来看广东，广东是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招录依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指导意见10月1号起施行了，明确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中阶段学生招生录取的依据或者参考。换句话来讲，不是一考来定高中，你这3年的表现都得综合的看看。来看河南，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10月1号起施行了，条例规定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等。农用地怎么能排放污水呢？这等于说通过一个条例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关注陕西，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10月1号起施行了，条例规定物业服务人提供的服务达不到合同约定的等级和标准的，不得按照约定的等级和标准收取费用。哎，这是个好规定，说白了这服务也得有标准，不能说花了这钱了，我花的是一级的钱，享受的是二级的待遇。举个例子，但是这当中谁来定夺，谁来评判，谁来说白了做裁判很重要，希望有关的部门能够总结出一套更切实有效的办法。当然这一点北京的物业管理条例做的也一直在更新啊，像今年是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也在更新，也有很多的规定，希望未来这个物业管理越来越规范。再来关注贵州，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10月1号起实行了，明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职工年满60周岁的父母或者尤其赡养的老年人患病住院的，鼓励单位给予职工带薪陪护假，独生子女每年陪护假累计不超过15天。不知道是不是分不同年龄，也就是说工龄的职工呢，不知道贵州这个具体的规定怎么实施的啊？但是它恰恰体现了咱们国家叫什么呀，叫老有所养，这个养不光是社会，不光是医保，不光是医院，也需要每一个子女有时间来养啊。子女那么忙，想养都没法养，真是想去赡养老人，老人生病住院了请假回来还得销假，特别麻烦。但是呢，国家也在不断的出台各种措施，在试验性也好，在鼓励性也好，在不断的尝试，这一点还是值得鼓励的。再来关注浙江，新修订的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10月1号起实行了，规定对犬只实施狂犬病免费免疫，说白了就是免费接种狂犬疫苗，这对于浙江的这些爱狗人士们来讲，赶紧去啊，赶紧打，自己安全，全家安全，小区里的人也安全。关注江西，江西省志愿服务条例10月1号起实行了，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对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给予守信激励，在养老、就医、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方面给予优待。确实志愿者付出了很多辛劳，为这个城市，为这个 一方水土，体现出了城市的风采，他们也理应得到一些优待，就像见义勇为者一个道理，也应该得到相应的优待。关注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10月1号起施行了，将建立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多元化补偿机制，草原生态保护效果将与补偿奖励资金分配挂钩，您保护的好，有一定的鼓励和奖励。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别过度的放牧，生态恢复恢复，平衡平衡，要不这沙尘暴又来了。再来关注山西，10月1号起，山西省失业保险金标准计发比例调整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5%，这相当于调整了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其实从全国到全国各地，10月1号的这些新规无非体现出几个字儿，您猜我要说什么？就这几个字儿：为人民服务。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新规越来越接地气儿，甚至越来越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跟我们家的宠物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这都是好事，也体现着咱们国家的富强。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学习新的法规，遵守新的规矩，拥抱美好的生活。 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情歌。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灯将与你相逢。而若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心。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您可以通过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来找到我，家是才子佳人的家，直接跟我私信。在这儿祝大家十一快乐。此刻您是行驶在哪个地方呢？堵不堵车，还是说在别的城市来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记得之前九月份有一期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圈友跟我说是在机场啊，准备去西藏，然后说到了西藏之后呢就听不了节目了。我说没关系，下载听听 FM， 你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这个 APP 都可以实时的收听啊，甚至是直播的时候实时的互动，在哪里都可以随心所欲的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一个关系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微博来找到我本人，家是才子家人的家，北京台刘家就能找到我了。来说一说，十一期间呢是2021年是最长的一个假期。不过我看天气预报是四号以后呢，北京及周边很多地都有雨。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多备上两件，对吧？多备上两件，然后呢多准备点雨具，是吧？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呢，最好是还是听人劝，吃饱饭。开玩笑，就是到景区尤其是山上海边还是得注意安全的，因为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嘛。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可能不打算出京啊，打算在家里宅着的啊，有没有想换个家用电器的呀？我不是卖电器的。我们来说一条新闻吧。最近某品牌的大屏冰箱播放广告能不能关闭呀，闹得沸沸扬扬。智能电视啊，智能手机，智能冰箱，智能空调，一系列智能的产品，包括智能汽车，走进我们的生活。 5G 时代，他们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有的时候你在家里啊，这个蔬菜水果荤素的搭配的食材，它都能给你提供一些方案。不过它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困扰。这就是9月27号网友曝光的，买了一冰箱出现强制播放广告。就是我看他那图上是冰箱上面有一个显示屏，那放的是广告，还关不了。涉事公司后来就说了，说这个严格执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大屏冰箱推送的广告啊，其实在屏幕的右上角一直有明显的关闭广告按钮，哎，您一点即可。那么至于此前客服回复推送广告无法关闭，后来为啥成新闻啊？因为当时客服说关不了，则是沟通过程中的误解，将加强客服的培训和提高管理服务水平。这个事儿稍微有一点涟漪啊，品牌方就开始辟谣，这事儿就没法调查。说白了，除非问问这当事人或者收音机前有没有人买过类似的，那个一键关闭广告那个按钮是不是很明显，是不是影响了您的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就来说说这事儿。其实过去买一冰箱不可能有这种困扰，过去买一个手机也不可能有这困扰，过去买一个彩电打开就是看电视的。现在我也说说我的感受，打开电视，我的妈，这待机广告得5分钟，打开之后还有林林总总的广告，搞得我都没有兴致打开电视了。朋友圈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吐槽说这电视开机可太费劲了，有的时候呢它还自动检索，检索又花10分钟，我里外里20分钟出去了，我想看的电视节目还找不着。所以难怪这个网络啊，移动端这么火。可是移动端也有移动端的广告，买一个手机也自带广告。我们继续来深入的来说一说，其实智能家电走进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便利快，增加了乐趣，增加了互动，但是也带来了广告困扰，很多屏都成了广告屏，很闹心。怎么办啊？好像这个没有广告就显得不智能一样，甚至说你上网一搜 智能电视广告怎么去掉，都有相关的信息。换句话来说，大家都有这个困扰，以至于后来啊，一些客服都说了，无开机广告都能成为某些智能家电厂商的一个卖点。咱私下说，这不是应该的吗？曾几何时，开机广告成了必须的。我买这电视是买的电视，我没有买那么多广告啊，我已经花钱了。就像我们买一个会员看一个综艺节目，结果开始之前还有广告屡禁不止，类似的事儿。其实这些企业已经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涉嫌违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的标志，确保一键关闭。解放双手，提升幸福指数。智能家电一出世就带着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初衷走进咱千家万户，但是一些企业却忘了以用户为先的使命，创造和提升更好的用户体验才是企业的立足之本，而舍本逐末最终得不偿失。您那点小心思靠这种广告来收回一些您的费用，要我说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显然智能家电距离用户真正解放双手还有点距离。你想啊，这关闭广告这功能都一点都不智能，还说啥呀？任重道远吧，希望相关的科技企业能够在制造新技术的时候，把它应用到产品当中的时候，一些新技术也要注意到人性化。您就想象一下，是您家的家用电器有这么多广告，你开不开心呢？ 天空海阔， 之后。 我们来说一下十一假期期间咱们北京的一些演出吧。首先是国家大剧院歌剧院10月1号到7号会上演歌剧长征，在大剧院的戏剧场呢，1号到7号上演的是话剧直播开国大典。我们再来关注在国家大剧院的台湖剧场，在2021年10月1号将有一场爵士音乐会，叫做秋韵寄语。同样是在台湖剧场，2021年10月2号到3号是有一场现代舞的表演啊，这名字也非常的现代，叫做五和十一啊，有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继续来看台湖剧场，在10月5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是上演歌剧舞台艺术中的红色经典。那么在音乐厅呢，也是有一些音乐会的，在10月1号、2号和3号分别上演的是2021年国家大剧院国庆音乐会以及中央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叫长城，这是10月2号。那10月3号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是火红的乐章，燃情岁月之经典声乐作品国庆特别音乐会。那总的来说呢，在国庆长假期间，北京市的各文艺院团在85个剧场精心准备了213台、955场的文艺演出。那么假期期间呢，第九届中国京剧节和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也会在北京举办，两场国家级戏曲品牌活动为首都观众奉献精彩多元的视听盛宴，打造大戏看北京的文化名片。再来说一说京剧方面，10月1号到2号，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将亮相保利剧院，生动刻画革命先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呢，戏剧《滋润心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雷雨》重新搬上了舞台，这也是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幕后的第二部新排大戏，之前的一部是《日出》，最近在演出的是《雷雨》。此外呢，话剧《玩家》、《榆树下的欲望》、《阳台》以及曲剧《茶馆》、《北京人》等京味文化作品分别在首都剧场、国家大剧院、海淀剧院等剧场上演30场，京味特色浓郁，彰显城市人文风格。开心麻花将有7部舞台剧同时上演，爱情博物馆将在 A33 剧场7天连演7场，和首都市民一起欢乐度国庆。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主播的朋友圈，祝大家十一快乐开心，咱们假期之后再好好聊，拜拜了。接下来是整点快报。 规矩的跳入每个我好像还记得愿望是什么当初的自行车一个色